子语。从来， 从来， 炒， 炒， 土豆， 土豆， 丝， 丝， 厨房， 厨房， 用具， 用具， 调料， 调料， 青椒， 青椒， 葱， 葱， 盐， 盐， 醋， 醋， 缺， 缺， 切， 切， 细， 细， 粗， 粗， 冒烟， 冒烟， 瞪， 瞪， 滴， 滴， 脆， 脆， 口味， 口味， 咸， 咸， 聘， 聘， 大师傅， 大师傅。